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快闪开！ 铁老三，铁老三！ 岳定堂发现林叔一边发抖，一边居然额头上沁出细密汗水。他轻轻去推对方肩膀。 林叔。 林叔应了一声，停止颤抖，但牙关依旧咬得很紧，连着腮帮子都微微鼓起。 放松。 岳定堂在他耳边低声道，伸手在他后颈捏了一下。林叔的表情陡然放松下来。岳定堂掏出手帕，准备将林叔额上的细汗拭去，手到途中忽然顿住，他想起临出门前自己接到的一个电话，电话是二哥岳定进打来的，那个电话也让这趟旅途变得不再仅仅是奔丧那么简单。目光落在林叔平静的睡颜，岳定堂面上浮现些许复杂，但几秒之后情绪如风抹平，很快又恢复如常。他收回手帕，揣进口袋，何叔闭眼也开始养神，希望此行平安顺利，速战速决吧。 烤地瓜香喷喷热乎乎， 老林新品上市，奉茶特产，送礼佳品。来老伴， 奉天者，奉天承运之意。这座满清入关前的都城被前朝统治者赋予格外的眷顾和寓意，如今虽已改朝换代，几经更迭，奉天城依旧人口众多，车水马龙。非要说有所不同，那大概就是多了许多金发碧眼的俄国人，还有身穿和服，或者虽然身着西服，但一看就是外国人的面孔。奉天站外面，人潮丝毫不比北京、上海少半分，权力交替和战争爆发似乎没有影响这座城市的繁荣。拉黄包车的，拉货的，站在屋檐下等着接活的杂役，嘴里叼着烟走来走去，貌似衣冠楚楚，实则等待机会下手的小偷们，唯独没有说好前来接他们的官家人。林叔打了个呵欠，倒不是睡不够，而是长途旅行之后的疲惫，甭管睡多久，这种折腾的疲惫短时间内都缓不过来。 岳长官， 老岳，我说您大驾光临，亲戚之间那么多年没见，官家怎么也得派一辆小汽车来接吧，黄包车可不够格。 官家的人没有来接。 怎么回事啊？可别让咱们两条腿走去官家吧，就我这细胳膊细腿的可受不住啊。 官家来信说会派车派人来接，接送的是官家老五官师之，还附上了他的照片，但我没有看见他。 是不是约好的时间没到？ 时间刚好，我们再等五分钟，没等到人就自己去宾馆。 五分钟过去，他们非但等不到人，还受到不少人的注目。毕竟两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在暗潮汹涌的奉天城火车站门口站上半天，这本身就是招眼的存在，不大不小，但足以让他们在有心人那里挂上号。饶是修养耐性颇佳的岳定堂也有点站不住了，他拎起脚边的行李箱，随手招了两辆黄包车。 哎，去哪儿？ 岳来客栈。 哎，坐好了。 两人在最大的客栈岳来客栈休息用餐，大半天没有出门，岳定堂托人去给官家送信，一直到隔天早上才有一名自称是官家主事的中年男人上门拜访，说是奉官家几位老爷之命，请岳家少爷过去。林叔和岳定堂满以为自己会看见满目桑麻、白布带孝的情景，结果他们错得离谱。林叔站在官家大门前，目瞪口呆，神情凝滞。岳定堂同样好不到哪儿去，他无言以对，竟不想再往前一步。官家很热闹， 用人来人往形容已经感觉过于平凡了。如果非要让林叔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应该是庙会。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乌泱泱的脑袋分作两边扎堆，有的人拿着名帖在排队，有些人三五成群交头接耳，还有的围在门口左右两个小摊子前，不知道在看些什么。这可不就跟庙会一样吗？算算日子，从送信到他们赶过来，老爷子早该下葬，头七也许都过了。月定堂估计只能赶过来给老人家坟前磕个头，但就算出了丧，官家也不该是如此大张旗鼓，活像过节一样的热闹。瞧这些人脸上的表情，有的脸上带着笑，有的喜气洋洋，弄不好还真以为奉天城把庙会搬到官家来了。林叔左右瞅瞅，迈步先去了左边那堆人群。林叔探头问前面戴着双耳棉帽的老年男人， 大爷，这是排什么呢？ 你外地来的吗？ 哎，对， 哎，你运气不错，遇上今天皇太爷爷出来开堂口的日子。哦，看见前面那人没有？那手里拿着纸笔啊，等会儿他走到你身边的时候跟他要一张，写上自己的生辰八字，然后揣着，等轮到你了就赶紧跟皇太爷爷问你想问的事儿。 啊，等会儿大爷，这户人家不是姓关吗？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说了都不明白了，那是皇太爷爷保家仙，懂不懂？这问世避祸驱邪消灾灵验得很呐、啊、关四爷有仙缘，皇太爷爷才选了他，我邻居过来问过一回，可灵验了。 问了半天，林叔终于差不多搞明白了，所谓的皇太爷爷正是黄鼠狼成精附身在有缘人身上，通过他们行善积德来修炼积攒道行，也就是说官家四爷被黄鼠狼附身了，成了远近闻名的出马仙。 我跟你说啊，这黄四爷可神了，有家小孩夜夜啼哭不止，不仅哭闹还胡言乱语，说自己家住在城郊某处是前清举人呐、啊，不幸蒙冤而死，心有不甘。那户人家吓得个半死啊，四处求医找人，就是治不好。可拉到关四爷这一瞧，哎，你猜怎么着？隔天就恢复原状，活蹦乱跳了。还有前些年，一户人家出了命案，丈夫死了，疑凶是妻子，但这妻子是百般狡辩喊冤，警察又找不出证据，准备草草结案子。妻子的亲朋好友中呢，有人找到这儿来了，求关四爷出面。关四爷一出手，那果然是非同凡响啊！他带着姨兄的亲友啊，半夜去姨兄丈夫坟地里掘尸，这施法之下啊，竟令尸体从阴间还阳了，还开口说话了呢，道出了实情。原来真凶啊，是丈夫的弟弟。 哦，还真是神了。 双耳帽说的眉飞色舞，林叔听得津津有味，他甚至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把瓜子分给对方一半，两人就这么对嗑闲聊。大爷看着小伙子顺眼，主动提出让他跟着自己一道。 小伙子，等会儿呢你跟我一道走，我带你去看啊。 大爷您可真是好心，都说东北人爽快，我这会儿算是见识到了。 哎呀，可不咋的。哎，小伙子，你这是来奉天做生意啊，还是怎么的？ 走亲戚，朋友家亲戚有白事儿，我跟着朋友过来给长辈磕个头。 哟，那你对你这朋友还不错呀，还千里迢迢的赶到这儿来，是世交吧？ 嗯，差不多吧。 那你这朋友亲戚家在哪儿啊？找到了吗？这奉天没我不熟的地儿，你们要是找不到可以问我。 找到了，这不正串门呢吗？ 你怎么在这儿串门啊？这官家 可不就是官家吗？我给您说，我这朋友可是官家的近亲，不是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他们家老爷子去世了，我朋友带家里头过来瞧瞧，听说官氏家大业大，豪门高户，赎金一看，嚯，果然非比寻常。我说大爷，瞧您这反应，怎么没有半分羡慕？ 我羡慕个屁呀、啊！ 这官家都乱成啥样了，你自己瞅瞅，家不成家，上下不分。这官老爷子刚下葬没多久，这家门口就跟庙会似的，像样吗这？ 那您刚才不是还说官四爷很灵验吗？ 嗨，你这孩子不懂事儿。我说官四爷灵验，跟这些不妨碍。灵验的是黄大仙，不是官家人。官四爷体质通灵，跟黄大仙是有缘的，可官家其他人是着实的不像话。你看看，瞧见了？你这隔壁这摊子没有？瞧见没？ 瞧见了，正想问您呢，这怎么回事啊？难道官家出了两个仙家？ 嗨，自然不是。这官家五兄弟，除了官四爷有仙缘之外，其余的都是寻常人。只是啊，这其中官家大爷素来沉迷佛道，整日的吃斋念佛、起坛做法，你说这还…… 哎，且慢，大爷，这吃斋念佛和开坛做法，佛家和道教怕是不相合吧？ 哎，你觉得不相合，人家自己还挺美的，这不是为了跟官四爷打擂台，这官家大爷不知从哪找了几个和尚道士，说是本地高僧道长，可我都没听说过，在那做法祈福呢，说是给人发平安符、写福字，还带治病喝符水的，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平安符卖的贵吗？ 这不要钱白送的。等等，你瞅瞅。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